城寨有来自五湖四海的观点，令你看得高，望得远。 我是范国威。 因此知道珍惜我的香港，因此懂去欣赏我的香港。你爱他，我爱他，燃烫着火花。 水天成雨霓，火花爆发，香港就有呢啲浓落 味啦。美丽香港，心天我归愿望。 大家看看这个刚看完这个宣传片，真的连声都 不想讲的。 你觉得怎么样？ 垃圾。 我啊，即看到 很空泛，内容是，即不要讲那个美学水平不高。 这个回归二十周年的官方宣传主题曲，个名字就叫做《香港我家》。我读一段歌词给大家听。大家是不是回去看看你小三的小孩的作文的水平是不是高过这位向雪怀先生呢？用努力建起举世奇葩，更相信自我有身价，因此知道珍惜我的香港，因此懂去欣赏我的香港。我爱他，你爱他，燃亮着火花，随年月变化，更显出功价，让美丽香港新添光辉年华。是不是想爆粗你啊？ 好业余。其实同啲中学啦， 喂大佬，你谂下，喂你呢两句，你谂下，因此知道珍惜我的香港。喂，呢个叫老，呢啲叫坏中文啊。因此要珍惜香港咪得咯？ 系我的香港。 跟住就话因此要欣赏香港咪得咯？ 嗯， 点会系咩？因此知道珍惜我的香港咧？ 沉醉， 沉醉，废话，陈腔滥调。跟住你睇埋个 M V 里边，完全冇感情。 系 嗱，呢个自从福街始终有你之后咧。就是用了这些方法，一人一句，好像唱这个当时台湾。 We are the world 啊。 啊 ,We are the world 之后一首台湾叫做什么罗大佑啊那班唱的。 我知道讲哪首国民党年代的那时候。 是一人一句。 山川你的生疏充满的。 明天会更好。 是明天会是。 明天会更好。咁呢就。香港始终有你，就俾林记玩残咗啦！你 系啊，福街始终有你， 福街始终有你。咁而家就继续又嚟多次，即系每十年都福街一次啊！真系 好好中学，好业余，好似中学啦啦队咁讲话，即系陈大文叻，陈大文醒，陈大文冇得顶，即系完全系呢类陈腔滥调， 系咪嗰啲咁嘅嘢咯？ 冲出国际啊咁样， 出国际有你睇下嗰啲片，求其将啲夜景 lapse 咗块镜咁样，然后跟住影下地质公园，影下啲基建。喂大佬啊，二十年啊，真係 炒杂碎咁摆埋一碟。 即係你作为一个政府嘅宣传片，我唔理你揾边个拍啊，用几多少钱都好啦，嗰班歌星就已经柒㗎啦，其实。而家就越搞越差，每放越下。除咗稳膽呢个李克勤，今届连谭咏麟都冇埋。就刘德华嗰啲更加唔会睬你啦，结果就揾埋晒嗰啲二打六，咩许廷铿啊嗰啲咁样。其他出镜嗰啲真係冇个认得㗎，除咗李克勤同埋杨千嬅开头现现身之外。我諗而家都冇乜歌星敢做呢啲咁嘅。喂，共产党啊，习近平啲宣传片啊都用卡通啦、啊。 灵活多好多。 喂，灵活多好多啦。所以我就话呢个刘光华有刘光华做民政事务局。因为新闻处系佢负责嘅。咁所以呢啲新闻处拍嘅呢啲咁嘅宣传片呢，真係你唔使用纳税人嘅钱由自可，你用纳税人嘅钱咧，就真系倒钱落咸水海，真系。 最惨系使咗啲钱嗰阵时，即系用不得其所，即系个宣传片系冇内涵、冇内容、冇理念。你睇完之后咧，你记唔到嘅，有啲咩特别嘅重点令到你系即系深刻，系可以记得到嘅。 嗱，我话香港我家呢个主题，你记唔记得我哋曾经喺之前嗰两集讲过清洁运动？ 系 香港嘅清洁运动， 系 七十年代麦理浩嘅清洁运动咧，就系、是。其实个主题思想就是香港我家，就是建立香港人在呢个六七暴动之后咧， 建立一種嘅即係主人翁意識啊，即係對於香港嘅歸屬感， 嗯、 對個社區有歸屬感啊、 嗯。 喂，大佬睇下人哋嘅宣傳手法啦，人哋連個標題都唔會叫做香港是我家咁柒嘅，人哋叫清潔運動。 清潔運動。 跟住我哋上次咪講過呢個喺英國請個設計師翻嚟做呢個新聞處嘅視覺藝術總監， 記得。 跟住設計嗰啲嘅清潔女郎啊、垃圾蟲啊， 嗯、 或者個路啤嗰個嗰啲咁樣嘅 logo 啊。同埋嗰個垃圾鏟啊等等，少青隊啊咁、 嗯， 即係人哋係用好多個方法去配合，跟住、 啊、 有垃圾蟲歌啦，啊、你記得垃圾蟲，垃圾蟲製造垃圾選試用、 嗯， 人人消滅垃圾蟲啊嘛，好、啊、多手嘅、啊，跟住 兩個夠曬數啊，斷擔衣、斷擔挑啊，咁嗰啲都入腦㗎、啊，記住啊， 洗腦歌嚟㗎，其實 係啊，九七年之前仲有咧比較新啲嘅，你見歐瑞強啊、關正傑嗰陣時唱《 蚌的啟示》， 有寓意，其實係配合當其時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或者亞洲國際金融城市，你點樣係去開放環保，係去係啦，係去即係接受即係新嘅思潮啊，咁有呢啲咁嘅寓意喺個過程裏邊。 大佬人哋嘅歌詞《蚌的啟示》啊， 嗯。 都起碼唔會咁直白， 係 而家呢啲就係香港好，香港勁，香港花花叫咁樣， 埋嚟睇埋嚟揀咁啦，就係 啊，三樓三仔，四樓四仔咁樣 平吧。 大佬蚌的啟示都已經係一種文學嘅提升喺度，一啲好嘅歌詞，就算你話明天會更好咁樣，即係佢嘅歌詞本身都係一種提升，唔會用一種咁直白咁低 B。小学教育电视的方式， 有文学技巧，有这个即是视觉艺术传译的一些技巧应用在里面。 现在这个政府真的倒退到不得了，我就说、你望回七十年代的清洁运动、你仍然会相信政府是比社会走得前的。我就说英治时代呢、我们年轻的时候望香港的发展，我们的社会觉得政府的东西是型的， 是 不会觉得政府的东西是老 Q 土的。但而家啱啱冇调翻转， 会笑嘅， 系会笑嘅，攞嚟恶搞嘅。喂，你唔介意俾人恶搞咗，我介意，因为嗰啲钱我有份俾嘅，其实系咪？你政府做嘢出嚟，你话预咗噶啦咁样。而家唔系话因为人哋特登恶意搞你，而你做埋一柒事啊嘛，其实系。 今年二十周年啊，呢、這个主权移交仲要洗成超过6亿，呢、這个系非常之夸张，系天文数字，史无 前例。你知唔知嗰个主题嗰个 theme 啊？先至笑死你！你记唔记得嗰、那个？回归二十年那个主题是什么、那个 theme 不记得、我真的完全 我相信我现在问、即是没有一个 走落街可能没人知道 是 记得的其实、我读给大家听我找一张照片同心创前路就掌握新机 遇真是 你老尾是一带一路那些 真是翘口又站手站不到的 是 吧水过鸭跟着几个英文是什么呢叫做 Together Progress Opportunity喂，大佬呢啲 clear shade 真係陳腔濫調到咁嘅地步。中學畢業又得，呢個獅子會嗰啲演講座又得， 私人機構又 AIA 嗰啲講座又得，即係完全係冇針對性。你話係咪真係而家香港倒退到咁嘅地步，咪慘不忍睹啊！真係、我就話你同樣你比較翻，啱啱過咗嗰個嘅行政長官選舉， 特首選舉 係啦，你睇到啊薯片叔叔嘅文宣，嗱佢個意思就係香港是我家喎，係 啊。 一样的噃， 系啊， 但你看人哋个表达的手法，影相的角度，每一张相拍出嚟的 message， 到最后尾结束个 campaign 喺爱丁堡广场， 系 嗰个 message， 去改变呢个龙和道的意思等等，喂，人哋一个好完整的 concept， 系啊，同埋佢系逐步逐步有层次，一环扣一环咁样带出嚟，首先信任。团结希望，跟住逐步逐步咧，就再带出相信一个人不如相信每一个人吓。拍一啲嘅短片里边咧，明明系个女士嚟嘅，咁啊话自己或者少女嘅应该系个少女嘅背影吓，话自己系个名都系叫曾俊华、但系其实去到最尾个片末嗰阵时候就话，到底我系咪曾俊华有咩 重要？ 唔重即系有咩重要咧？咁样将一啲香港嘅人而家即系好真而重 视嘅啲 系啦，啲价值观吓，又或者系对社会发展嘅期望咁样系去讲出嚟呢啲 食神嘅文青版 呢啲系真系入脑嘅，呢啲系即系说到香港人嘅心坎里，即系讲得老土啲嘅话，如果唔系你唔会有呢啲咁嘅共鸣，先至系令到佢喺今次嘅选举里边借助新媒体嘅宣传嘅话咧，系即系人气系急升。 嗱，新媒体咧，好多人就系咁样，以为个媒体本身好似个 magic 咁啊，奶妈就 系 咁啦， 你拍片就得啦，咁样 Facebook 就得噶啦，都唔系咁难啫，咁样嗰段片一上就已经柒噶啦，你明唔明啊？Facebook 都唔系咁难啫，嗰段对话 系 小学 教育電視式的對話， 嗯， 或者是那些叫做老人中心裏面， 嗯， 那些叫 IT 培訓班， 嗯， 培訓老人 的，哦， 手機，那個老人的講話來的，哎呀 WhatsApp 都不是那麼難啫，這樣即已經是一上已經大鑊了。那你想想他們現在的即是跟個社會是完全脫節的， 嗯， 這班人這班官，啊，包括公務員，啊，不只是劉光華，包括公務員都是， 嗯， 他們完全 connect 不到個社會， 嗯， 我就說你看回 曾俊華的競選工程你就知道了，那個不是在於你有沒有用到，新媒體的开 Facebook， 其实那些东西是很容易的东 西。是啊，你看看奶妈，其实她的 website 呢，她拍的短片呢是很多的，多得很紧要的。 不过也都好， 啊，但同一时间是出不到街，又或者是，即是引起不到这个讨论的焦点的。她做一套两套去到十套的时候都是出不到街的。 没错，她找个叶丽儿找个萧芳芳来做 endorsement 这些，无论拍摄的角度，包括你看她拍的林建岳都是的。 嗯， 是不是一个镜头坐在一个梳化椅那里。就算你转几个 shot 都冇意思，都系同一个 angle 嘅。 嗯嗯。咁 然后里面嘅内容冇 send message， 其实嗰个 form 唔紧要嘅。 系。 其实呢个问题翻翻去最古典嘅问题就系你嘅信念系乜嘢？ 系。 你用乜嘢方式去表达呢？其实你唔可以话只要我用咗 Facebook， 嗯嗯， 就自动会潮。 系。 老 Q 土嘅就系老 Q 土噶啦。头先嗰段片，就算喺 Facebook 播几多次都好啦， 嗯， 一样系老土嘅。 嗯。 即是你奶妈都一样，因为你的 key message 本身是老土嘛。 嗯， 但是胡叔本身你想想他竞选的时候的 speech， 他就讲移民。香港人不想再移民。直接面对一个最 controversial， 最争议性的问题。这下咪即是击中人心。 嗯， 我就说这个就是真正令到他的 campaign 变成香港是我家嘛。 嗯， 这个就是他不会，即是最低水平的宣传是什么呢？就是会将那个主题内容用最直白的方式去讲出来。 就是平霸的。 看埋嚟揀啦，三楼三仔四仔四楼四仔那些。 平霸那些是。 那些就是 keeper 导游黑社会那些的宣传手法。稍微有水平的呢，他会一路将它升呢，我们叫做。 嗯， 就是用一种的艺术创作或者文学性的包装。无论是通过歌词好， 嗯， 拍片也都是一种的包装手法。 嗯， 去将它变成是一个言有尽而意无穷。甚至是不应该直白方式去讲出来的。 所以如果你的 form 和个 content， 即是说那个表达形式和你的内涵，亦都是切合了那个，即是背后当然有个的，即是政治分析，是个脉络是能够切合得好的话呢，当然那个信息传递，即是我理解大量差不多所有，即是你说政府、政治人、政客、政党和市民的沟通，都是这些我们叫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即是怎样是讲个动，即是个故仔出来是动听，动听之余的话呢，将你的愿景、将你一些政策倡议是传递得到给市民的话呢，这个是一个很难的一个过程。但如果你是真的个 form 和个 content 是配合得好的话呢，发挥出来那个沟通的效果就会好了很多。你真的做了这些事。 坦白讲，这些事不是那么艰难的事。 嗯， 这些事最终取决什么呢？我觉得就是那个客，就是说委托你做那个人，他本身的 judgment， 就是他的审美， 嗯， 和那个本身的美学训练足不足够。 嗯， 我经常都说广告公司呢，其实他有十套卷耍给你看的。很多时候他就看那个客他要些什 么， 他就投其所好，就将那些最老土的那些，他见到你是老土客，平霸客，他咪将最老土嗰啲 sell 俾你咯， 大红大绿， 帮佢 sell 个王家卫嗰啲拍片方式， 系 阿杜可风嗰啲咁嘅摄影风格，同埋 wing shot 嗰啲相俾你咩？ 就俾王晶嘅你啦， 就俾王晶你啦， 一睇你呢个 嘉宾啦。如果你要激情嘅话就，所以我就话奶妈嘅问题咧，就因为反映到佢人啊嘛。 嗯， 嗱，我觉得香港政客喺呢样嘅政治美学嘅训练咧，系绝对绝对唔足够嘅。 嗯， 唔系净系建制派问题， 嗯， 包括公务员都是，我觉得。因为以前操纵着这些最核心的东西其实是英国人。 英国人。 刚才我们讲清洁运动，那位的设计师其实是英国的一个设计师，麦理浩礼聘他过来。 嗯， 很多时候当时香港什么呢？哪里人才不够呢？伦敦就会帮我们找人的。因为你想想整个大英帝国这么大的人才库，他找个三四楼的，在这个 London U 读设计的过来。已经搞定了， 已经是在香港走得 很前了，杀了已经。你看今天奶妈的水平， 香港当其 时1974年的水平的其实所以他即找个这样人过来已经杀了嘛。所以我就说第二什么呢？你不懂， 嗯， 都不紧要，我觉得，你尊重懂的人， 尊重专业。 是啦。 同埋你要懂得分辨何为专业。 又或者你最重要咩呢，你个人有 common sense。千祈唔好一种 arrogant。公务员出身嘅政客呢，喺香港嚟讲呢，佢就有一种嘅傲慢。权力的傲慢， 权力嗰班， 因为呢个是英国人时代留低的， 不是呢个技术官僚嘅佢哋心目中嘅知识嘅浪漫，系咪傲慢？傲慢，知识嘅，佢以为佢自己即系以为系 know the best， 即系以为佢自己知道晒。 一个系部分原因，就系因为以往咧嗰个资讯咧不对等啊。 系， 譬如你做立法会议员咧，你对嗰个政策嘅认识咧，个 AO 系垄断咗应有嘅资讯，佢唔俾你噶嘛。 系， 咁所以你好多时候去到 panel 嘅讨论嗰阵时咧。他那些文件发放是不齐全的，我觉得是。 刻意的。 收埋。 刻意的。 收埋的秘笈就自己用的。 是。 所以呢很多时候就是他一种傲慢，就是说我识你不识啦。奶妈就是这样的人的。 是。 就是我打得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些东西我识你不识嘛。我理解，跟着你见到讲的东西他不啱听的那些眼神啊，那种嘴面啊，是很不屑的。 是。 你跟他开会就知道了。是。就是他是。摆出嚟嘅喎，个面系 摆出嚟， 系啊，真嘅嗱， 即系盈于式嘅。 呢啲就系所谓香港政客嘅低 B 啊。 嗯， 我记得有一次系睇呢个美国嘅竞选，美国竞选咧就好多嗰啲 town hall meeting。 嗯， 咁 town hall meeting 系咩咧？就系咧嗰啲普罗百姓咧去嗰度提问问题。咁咧就，但你知啦，佢哋嗰啲低下层咧，其实好多都教育水平唔系咁高。 嗯。 讲嘢啦啦咳咳长篇大论，讲个三分钟都未问到个问题， 或者重复咗头嗰十五秒讲嘅嘢，不断喺度重复， 不断喺度碌。咁咧有一个黑人嘅婶婶，大妈咁就真系问问题。咁咧就嗱，佢即系碌嚟碌去都讲唔到自己想问乜。 嗯， 但奥巴马系好耐心，弯低个身，然后望住佢，一路听佢讲，跟住再一路引导佢，其实问佢，其实你系咪想？问呢啲嘢啊，你系咪想知道呢啲咁嘅嘢？ 嗯， 嗱，佢奥巴马好清楚嘅知道，佢嗰个系做俾其他人睇嘅。佢越对呢个甩甩咳咳嘅大妈，越系有耐性，越系有嗰种嘅即系忍耐啊。 系， 佢得分越高， 循循善诱地将佢又即系展示得到佢愿意聆听， 系啦， 而体察民情，佢愿意去听即系小市民嗰个心声。 如果香港话俾你听咩事咧？第一件事而家最兴嘅。行埋去示威区，一手抢我哋封信就走咗。 系啊， 我都唔明呢个啲 已经唔系太差啦，佢都仲愿意走埋嚟攞你封信， 或者创行埋嚟闹你咧，梁振英 系窒翻你几句， 系啊，窒翻你转头咧， 乜、啊、你仲喺度啊？咁样 完全都未见过窒阿陈家乐啊嘛， 系啊，话佢吓， 系啊，乜、啊、你 唔应该喺呢度，你唔应该嚟呢度， 你唔应该嚟嘅喎，咁样即系呢啲系叫做连区议员都不如啊，系一啲市井街市佬， 系 嗰啲大家闹交嗰啲咁嘅人嘅水平。第二抢人请愿信呢个亦都问题，你要知道那个游戏规则是什么，你是人家来向你请愿，你是掌握权力的人。 记住是请愿，不是抗议。 是 请愿，你要记住。 你是要放低你的傲慢。你虽然越是掌权的人，所谓谦卑，谦卑奶妈所说的谦卑，其实是一种修养，不是一种技巧来的。 在心态上。 是的，香港人成日都误会了。那样东西是一个修养，譬如你见到一个保安他做得不对。你究竟用咩态度去对佢咧？你可以 bli bla 喺度闹佢，因为我系大厦嘅业主，我可以闹你乜乜乜，我系商场嘅顾客咁样。同时你可以好耐性解释俾你听，应该讲讲咁，讲讲咁。其实如果你系越掌握权力嘅人咧，那个修养系咩咧？你应该对越弱势嘅人咧，系采取更加包容同埋聆听，就唔系咧，好似奶妈咁样顾顾左右而言他，甚至咩咧？站乱哥病问。你是不是想问这些啊？ 有些不耐烦 了。你有人争你这些。 你好嘥我时间啊，不如这样啦，明明是两三分钟的情况呢，我十几秒就处理了，你给个答案你处理了。 因为时间关系已经拿出来了，焗好晒蛋糕给你吃啦，吃啦这样。不就是这样 吗？这个就是跟我们过去那个政治的训练或者职业上面的训练当然绝对有关。 但美学其实都是一种修养啊，你记住。不是只是刚才我们讲的做人的修养。一个政客他对美学的训练。包括咩咧？佢着咩衫？嗱，奶妈着衫咪出事嘅，其实系喺乜嘢场合？佢嘅 speech app 啊，即系话唔系净系个 speech 嘅内容啊。我成日都话个馅，佢讲乜嘢唔 点样 deliver？ 点样将佢 系啦 传递出嚟？ 手势、眼神、 系 动作、 系 环境，全部都要配合嘅。 嗯， 如果你唔配合嘅话，你口度我将来我学懂咗要谦卑啊，谦卑好紧要，你讲一百次都冇用。因为你根本 deliver 唔到谦卑呢个 message 出嚟，你嘅眼神、你嘅肢体动作，所以我就话嗰个系一个 speech act， 包括你说我作一首曲是关于香港是我家的，其实你不应该就这样叫做香港我家，你根本连这个字都不用提。我就说庞的启示 隐晦很多， 90年代初的好像是80年代尾的，不知道什么鬼东西，刚刚好像基本法起草的年代的， 是 大佬，人家有没有说香港是我家？为什么叫庞的启示？大佬，那个文学修养来的嘛， 就不要收埋自己，好像个庞这样合到埋， 应该要向外嘛，面向世界嘛，那个珍珠发光芒嘛，就是这样咯。嗱，好简单，以前政府的宣传片，我记得有一首是谷川新诗。 星 系 系啊，闭起双眼睛。 再早期有一首是阿陈百强， 陈百强 好正面嘅。 哦，嗰首讲禁毒嘅，摘星， 摘星系啦。 啊，我要乜乜乜乜， 佢会唔会话不要吸毒哦，小朋友咁啊？系唔会噶嘛？ 系 摘星即系咩意思？你听个歌词咪先咯。要奋斗啊！我要追寻自己嘅梦想， 系啦， 追寻自己嘅目标。 嗯， 我失败咗之后我要再站起来咁嘛。所以我就话人哋个方法唔会用直白嘅方式。咁你唔话倒退你啦嘛。摘星係1970年大佬啊。 好耐。我到中学嗰时啦已经。 我读初中嗰 时 唱係唱起歌嘅。 所以我就话嗰时嘅政府宣传歌都系政府宣传歌啫，呢啲禁毒宣传啦嘛。 佢识有揀嘅，系有揀嘅，系。 咪识得揀囉。当时嘅人识得揀囉。而家你諗下，而家好简单咋嘛，我要 sell 条桥俾老细，如果老细刘江华咁嘅水平，老咗老咗，有好多人以为係政见保守，其实唔係，我觉得。香港人係白鸽眼。 白鸽眼係。 觉得老咗咩呢，係老 Q 土。 係。 係。呢个由你諗下，由暴动年代开始，我细细个已经係接受父母嘅 socialization 嗰陣时呢，已经係咁睇嘅。点解呢？因为我细个屋企呢有一家係工联会。咁呢就读劳校的 邻居读劳校的，是 读劳校的劳工子弟学校，即是现在叫做专业进修学院，好像改了名。劳校是什么呢？就是蓝扯裤的，布鞋， 还要优度很高的， 优度很高，跟着孭个草绿色斜孭袋的书包， 是不是戴帽的？ 不用我们虽然都是寨子区，但我读的那间是天主教的小学，普人小学，是穿校褛， 校褛 穿灰色穿蓝色裤的，灰色裤蓝色校褛，女仔就一条直身裙的，我家姐咁咧就系一条蓝色嘅直身裙，里边一件白色恤衫，即系一般传统教会嗰啲啦，打呔嘅，咁咧就好多小学都系咧冬天着短裤， 短裤冬天都仲着短裤，长袜短褲，哦， 而家喺印度 长筒袜， 喺印度斯里兰卡我见到嗰啲农村嘅细路仔都仲系咁， 系 佢一着起个校服嗰阵时咧，你觉得佢呢啲曾经都系大英帝国嘅殖民地，你佢着起嗰套校服，你唔觉得佢系一个烂达达嘅穷人嚟？ 系 同喺大陆山区见到嗰啲揽住红领巾嗰啲小学生咧，成个形象都唔同啊，一样咁穷。 系 我喺斯里兰卡见到啲一样咁穷，但系人哋一企出嚟嗰个形象咧，无论男仔好女仔好，佢哋好中意系绿色校褛嘅喺斯里兰卡，然后绿色灰色嘅裤。 哦，咁样 系咪系好醒目噶？ 系， 但系虽然佢哋喺个你见到系一个好穷乡僻壤嘅山区嗰度徒步翻学嘅嗰啲人啊，呢个就系咪就美学咯？ 系 嘛，死你就会觉得屌楼下嗰啲咁老土，系嘛？呢个就系嗰个美学嚟噶，真系。所以我就话啲官咧对呢样嘢咧系，我谂中国人嘅政治里边系唔重视呢样嘢嘅。即系佢觉得嗰啲嘢系旁其技淫巧啊。 系。佢觉得呢啲系唔系实质嘅， 最紧要就系个人道德修养咁样咯。 即系佢会觉得呢啲系太过系一种 show 咁样做法出嚟，好似即系外在嘅一啲虚浮嘅事。 嗱，所以你有冇留意啊？老咗佢哋发表嘅 speech 啊，最顶唔顺嘅咩咧？系叫做 kish 啊，叫做辱骂， 系 微俗啊。如果用呢个米兰昆德拉嘅一个捷克小说家嘅讲法，就喺呢个 unbearable nineness of being。他说共产党里面有一种叫做 KISH 微族的意思是什么呢？永远 over 晒的 over 了，即是讲争取就一定讲积极，啊，这个成功达标呢就讲，即是要讲到有那么 high 欢迎就一定要热烈的， 是 的，跟着对祖国一定要血浓于水， 血浓于水， 你明白吗？即是永远都是 over 晒的，那些东 西 是的。那现在这种美学风格它不是没有，是一种 KISH 的美学就传出来香港，你见到立法会嗰班咁嘅左佬发言咪就系咁，所以佢永远打唔入个主流嘅中。 唔使立法会，我喺区议会都见到好多左佬系咁嘅，系。 喂，你睇佢陈勇带上去城市论坛， 政府有呢啲咁嘅计划出嚟，有次有一个建制派保皇党发言，我而家咧系要强烈 啲官以為佢係強烈反對，我係強烈贊成呢個計劃。哇！你真係嚇死你，即係慣咗呢套語言。 你見到嗰啲小學生，黃楚標小學嗰啲專係喺東涌接機嗰啲咁嘅小學生，查到兩個面好似馬騮屎忽咁樣，然後揸住嗰啲花喺度歡迎歡迎歡迎歡迎嗰啲。你是不是想车爆 的？那些过犹不及和是浮夸之余。 是老土啊， 是微族融族老土加埋晒一起。就是你见到什么呢，他是用一种很低低贱的角度去 please 那些领导人。嗯、这个就是我就说永远呢，如果共产党在香港是不解决他们这种文化上的微族融族的话呢，香港是一个很先进的城市。那些中产阶级他们见过世面，那些细路已经见过世面。如果你見到佢嗰陣孏味，以前就奴校啦，而家就唔係啦，而家就係嗰種國教裏面嗰種嗰啲咁嘅肉麻嗰啲嘅歌頌祖國啊，翻祖國考察嗰陣時嗰啲咁嘅表態啊，即係祖國嘅成就點樣偉大啊嗰啲，我最近睇 嗰最近有個訪問啊嘛，訪問兩個 北大定唔知乜春嘢啊嘛， 一個係北大， 一個清華， 係啊係啊 係 啊， 咁你睇話大佬讀屎片啊真係，如果你讀大學，你嘅表達嘅言辭。是一种咁嘅微族嘅风格呢，但唔該你唔好返嚟香港。你咁鍾意大陆，你留喺大陆。 喺大陆搵食。 喺大陆搵食，你喺大陆做律师。係咪做唔会拉你嘅，你唔做维权律师得㗎啦。 可能个发展好 大。大把国企会请你添。跟住娶个小平头，然后手指尾流风水甲，手指公带住个肉班子嘅老公，恭喜你。你顶得住嘅话。咪呢种咪族囉。共产党衰咩呢，族㗎嘛。係咪点解有小平头呢，个口一擘大个口就係大蒜味。臭味跟住手指甲，个人嘅 personal hygiene 唔重视，呢啲港女边度顶得住啊？你话系咪？最终咪又系一个字咯，就系、是、嗰种美学修养。 而家就算香港有啲嘅官员咧，慢慢咧都系即系自贬身价，矮化咗，做咗民政官员之后， 我唔知你点顶嘅真。 唔单止系啲左派，你话民建联啊、工联会、保皇党嗰啲，甚至乎以前嘅民主派呢个张炳良做咗局长之后，你睇到有啲衣着都系慢慢改变，有时出嚟咧系吓死你嘅。佢喺城大曾经教书嗰阵时咧，系可以即系嗰阵时系好耶嘅，即系着得比较 casual 啲， 即系粉红色嘅西装褛外套，佢都曾经着过。咁但系你做咗问责官员之后咧、啊，曾经试过咧，佢咧又系着到好似一个即系大陆嗰啲嘅高干咁样，宝蓝色嘅裤，白色短袖恤衫，又系休到哇冚过咗个肚脐咁样，系啊， 着白袜先。 咁我就唔知啦，喺相片嗰度睇咗出嚟嘅话呢，即係真係同大陆一个干部来香港啲好类似。 嗱我话俾你听。 即係有时吓死你会一品味都可以咁样改。 嗰啲姓马我都唔知佢全名嗰啲局长呢。有个姓萧有个姓马嘅。仲有个张建宗啊嗰啲。你留意一下。嗱我爸做裁缝嘅。我爸英国人培训出嚟嘅裁缝、 嗯。 因为我爸做英军嘅军服嘅、 嗯。 即係嗰啲军官嗰啲礼服。 嗯。 佢讲几样嘢嘅。第一你留意一下开会嗰阵。那個後面那個領黐唔黐條頸？ 哦， 係咪 即係會唔會係啦？ 裝水啊！ 裝水即係闊， 行過樓騎樓底嗰啲冷氣機滴水落去就裝咗落去啊嘛。就所以佢叫做裝水。第二咧，而家啲西裝咧，好似一個 box 咁嘅，一個 box 咁嘅。 係，太過硬，唔係好即係唔係好稱身咁樣係。 係啊，第二就係咩咧？以前英式西裝咧係 tight fit 嘅。嗱，以前我喺立法會見幾個咧，葉石安啦，戴文葉啦。Martin Lee 啦 ，Ronald Acuña 啦，呢啲就係著西裝著得好睇嘅人，包括阿田北俊都係，就係咧著西裝係 tight fit。你睇奧巴馬知， 奧巴馬都係， 係啊，佢係 tight fit 著到件西裝，係件西裝令到個人好不停，我哋叫不停就係咁啊，就係咁嘅意思啊嘛。但係而家嗰啲係著到一個殼，一個鐵甲萬能俠， 好硬骨骨咁樣嘅， 嗰啲西裝大佬都唔知係咪喺阿田北辰嗰度買嘅，真係。 G2000 啊，真係呢個都係美學嚟嘅，我唔係話白鴿眼啊。你唔好讲阿娴姐嗰啲 style 啊，系嘛？即系嗰啲袁长袁秋啊，嗰啲衫嗰啲核突啊，李慧琼啊嗰啲。以前你一系就好似自由党阿刘建仪咁样， 刘建仪 红色嘅suit 西装褛上套，黑色嘅中绒裙，然后一对黑色嘅高踭鞋， 优雅啲嘅，儿雅啲嘅， 系有 dress code 噶， 儿雅啲嘅系啊，唔系乱嚟， 系着到咁悠闲噶。你睇美國嗰啲政客，你睇 Hillary 著嗰啲衫、嗰啲套裝褲，雖然佢一個大媽，身形已經發福，有少少阿婆 feel 啦，係嘛？但係佢唔會著到咁悠閒嘅。 透過個剪裁咧，係可以即係令到佢嗰個嘅，即係更加係似一個 statement， 似一個嘅 power dressing， 係 即係 真係 dress up 嘅。 啊、即不是 dress down 喎，係佢哋係即係你話，譬如係要去放假，又或者係落區嗰陣時咧，先至係 dress down to earth 一啲嚇。 嗱、啊，佢分得好清楚嘅，譬如美國咁啦，佢嘅選區可能喺呢個新罕布什爾州咁啊，咁佢嘅平時大部分時間喺 Washington， 即係 DC 做嘢嘅。咁星期六日、五六日就翻選區，翻選區就好簡單 ，Oxford button down， 著一件牛津房嘅恤衫 ，roll 起就走。然後穿一條米色的扯褲 Banana Republic 好 Gap 好乜都好， 好似啲 Ivy League 嗰啲嘅 Ivy League 嗰啲打扮，咁就穿一對 Lover 又得，就唔會穿 New Balance 嘅白色波鞋，千祈千祈唔好學。咁然後咧就奧巴馬都係咁嘅，一到去大衛營，即係 Camp David 度假就係咁嘅啦嘛，咁嘅款嘅啦嘛。咁咧然後咧，但係佢翻返去 Washington 嗰陣時咧，佢就係 shoot 嘅啦，一定係 走唔甩嘅， 係走唔甩嘅啦， 走唔甩嘅。 但係你香港係好好笑嘅，我覺得嗰啲建制派。大佬真係你見到佢哋嗰啲咁嘅款咧，一個葉國軒， 葉國軒 係啊，即係好似爭人錢周街俾人追債嗰啲咁樣嘅人咁樣。 佢哋 講嘢就係連望住個鏡頭都係眼碌碌，都係喺度射嚟射去咁樣喺度睄嗰啲鏡頭。呢、這個喺 day one 我哋 train 嗰啲 politician、 嗯、 就係最重要咩？練嘅眼神， 嗯、 第二練嘅 sense、 嗯。 你記得有冇睇過、Iron Lady 嗰套戲 ？Iron Lady 冇嗰套冇， 鐵娘子啊， 嗰套冇 他就讲其中有一段就是讲这个 Saatchi & Saatchi 兄弟去 train 这个铁娘子。无论铁娘子的钢盔式的发型到他的手袋的手袋挡的 symbol, 到他的 dress code, 全部都是 Saatchi & Saatchi 训练出来的。 全部都是想过度过的。 是全部想过度过的。因为他把声啊他怎样讲东西啊、他就一路就是 follow 住这样东西。因为你知道其实 Margaret Thatcher 他是一个所谓小资产阶级，就是好似系开铺头仔嘅啫，佢老豆系。 系当其时佢喺 保守党里边唔系呢个 blue blood 嚟嘅。 政坛上面嘅武星嘅话，好多人睇佢唔起噶嘛， 因为佢唔系 blue blood 嚟 嘅，碌单噶嘛系。 嗱，反而呢、這个即系上一任嘅呢、這个保守党嘅首相咧， 系 呢、這个 David Cameron 咧， 系 就系、是、呢个 Eton 毕业嘅。 哦， 就系、是、嚟 传统嘅精英， 传统嘅保守党嘅精英。 系， 所以你见到佢个碌咧就是、官仔骨骨，有钱仔嘅。 系， 佢老婆都系。 嗯。 咁但系而家政客都系咁啊 ，dress down 都有橋噶，唔好亂咁嚟。 所以 David Cameron 嗰陣時，佢即係成為咗保守黨嘅黨魁之後，咪強調或者不斷係鼓勵人踩單車翻工咯。嗰陣時係 佢老婆有一段時間接受呢個訪問啊，喺個雜誌裏邊影封面啊，家庭照。佢著咩咧？佢都係著牛仔褲，就著咩咧？襯 H&M， 哦 嘅冷衫， 係 或者恤衫， 係 咁咧就大家都負擔得起，但你都知道嗰啲外国的成衣牌子，佢又不会古灵精怪，好像大陆那些无端端整个 lace 啊， 好简单嘅啫，佢 系啦，即系正式嘅简单嘅剪裁， 系 呢、這个就系再就算佢哋 dress down 都好啦，即系想亲民啲人，都系会用咁嘅方法嘅。咁就同我哋见到香港嗰啲咧，所以你话一个咁嘅政府咁嘅政客，仲要系建制派当道，佢哋嘅品味、佢哋嘅美学修养就变成香港今日沦落到咁嘅地步啦。就同英治时代最大的分别，我哋先休息一阵先。